江边，江边神乐乡，浪滩 出了歌声， 出了歌， 名到我们的街坊， 名到我们的街坊， 咿呀咿呀 哟。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, boom. 江水 起波 和你啦， 白云飘过大林子上，金色的阳光照船旁，金摇将 来照温多， 双手赢得丰收年。啊啦喝啦喝你那嘞呀，喝啦你喝你啦啦你喝你啦。 白桦林里人儿笑。山 红杜鹃，可这人走上幸福路，人民的江山万万年。 啊啦喝你那。阿郎喝喝你那喝嘞 给根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乌苏里船歌，来自八只眼演唱组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走四方，接下来请听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、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和《军港之夜》。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留恋地张望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 他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，他那活泼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。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 有位好姑娘， 笑脸 和那美丽金边的衣 裳，在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 有位好姑娘，有位好姑娘， 我愿做一只小羊，这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像燃烧的火，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这样 切，为什么这样切， 这样切， 显得世人， 显得世人不忍离去， 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。 这 么这样凋零， 这样凋零， 什么人啊， 什么人啊，把它摧残， 使它成了友谊破灭的象征。

林中的人儿踏过了天山， 哎呀哎呀耶，告诉你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我要寻找的人儿就是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。 灰色的小兔在戈壁滩上跳来跳去，你可知道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？ 灰色的小兔它的窝在哪里？ 哎呀，美丽的阿瓦尔古里。 我骑着马儿唱起歌，走了 哎呀耶，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古里。 七彩的岁月是这样艳呀，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耶。 小兔在戈壁滩上跳来跳去，你可知道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？ 灰色的小兔它的窝在哪里？ 哎呀，美丽的阿瓦尔古里。 我骑着马儿唱起歌， 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七彩的岁月是这样艳呀，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耶。 星星陪你着绿色的小苗， 迎来了雪水把它浇灌，搭起那藤架让阳光照耀，葡萄根儿扎根在沃土，常常满儿在心头缠绕，长长的满儿在心头 缠绕。 葡萄园几冬，春风秋雨，小苗儿已长得又壮又高。 大 上枝头结满了果实的时候，我传来克里姆林宫的希望。啊，姑娘啊，遥望着雪山烧烤，烧去了一串串甜美的葡萄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阿那尔罕的心儿醉了，阿那尔罕的心儿醉了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阿那尔罕的心儿醉了，阿那尔罕的心儿醉了，心儿醉 风光好， 风光好， 亲， 一家亲， 完全河水亲友亲，我便斗笠送红军，军民团结向前进。 Yeah.